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2018年的6月1号的下午3点多，江西李锦莲毒堂杀人案二次再审宣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李锦莲无罪。1998年，江西省遂川县村民李锦莲被控投放家有老鼠药的奶糖，导致同村的2名孩童死亡。经过一审二审之后，李锦莲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从1998年到2018年，整整20年过去了。这起案件2度申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一次阅卷审查，一次指令再审，令此案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而且案件背后还有3代法律人的坚守和执着。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2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 根据民法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我们认为他就是为 不存在草根的问题，因为你侵权。 引经据典，唇枪舌战，他们用理性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面对大案要案，疑案难案，他们如何找出证据，扭转乾坤？今晚拍案为您播出专题节目《律师说案》。 这个案件它案发是在20年前，就是在1998年的10月8日。它的发生的地点是在江西的吉安，当时还不叫吉安市，叫吉安地区。它有个县叫遂川县，这个县它其实已经离井冈山特别近，它是在一个山区，比较偏僻的农村地区。然后一天傍晚的时候，两个小孩在村里面的一个路边上就捡了几颗糖。 这两个孩子是兄弟吗？还是说不认识的两个孩子？ 是同一个家庭里面的两个小孩。 哦，多大岁数？ 应该是一个10岁，一个12岁，12岁和13岁。反正当时都特别小。然后在吃了糖之后呢，就毒发身亡了。 他们在哪儿捡到的糖？ 在离他们家不远的一个小路边上。 他们捡到的是几块什么糖呢？ 据我们了解，它是四粒桂花奶糖。当时就怀疑是有可能是人为的投毒。因为觉得就是正常吃糖的话，它可能不会，糖不会有毒。 对， 那么是不是有人为投毒这个可能性存在？ 就是这两个孩子吃完糖之后，是很快立刻还没有回到家就毒发身亡呢，还是回到家之后感觉不好送到医院之后再毒发身亡？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他们从吃完糖到毒发的这个过程是时间是非常的短，应该是捡糖然后吃糖回家，在家里面的时候就毒发身亡了，大概应该是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这么快？ 对，在他们报警然后呼叫救护车然后在呼救的过程，在应该是送医的过程中间就已经毒发身亡了，就还没有等到医院去这样。 后来是怎么确定这个孩子是中毒的呢？ 当时的侦查机关是把这个进行了一个尸检，然后把死者的这种胃容物和相关的这些生物证据送去进行了检验，然后在毒物检测的时候发现死者的这个胃容物里面是有毒鼠强物质，所以就认定是毒鼠强中毒死亡。 因为孩子已经把糖给吃了， 对， 公安机关又是怎么确定孩子是因为吃了糖而导致的这个中毒身亡呢？ 这就是本案的最蹊跷也是最关键的地方。鉴定意见显示就是在糖纸上面也检测出了毒鼠强物质，公安机关就推定 是这个糖本身有毒。那么我们作为辩护律师来说，我们在证据上我们认为他不一定能建立起这样的观点，糖纸上有毒不代表糖本身有毒。 对 对 对， 但是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那么侦查机关在侦查这些案件的时候，他就认为既然糖纸上我们也检测出有毒鼠强成分，是在胃溶物里面也检测出毒鼠强成分，那么就推定为他是吃糖导致的这个中毒死亡。对， 那糖纸在哪儿发现的？ 糖纸是在他们捡糖的这个路边，因为小孩是出门捡糖，然后就一边吃糖一边往回家走，那么这个糖纸就应该是被随意的就扔在了路边。对，所以在案发之后又有村民和证人回到现场，然后就找到了几张糖纸，然后被送去做了鉴定。 村民们又是怎么知道孩子是因为吃糖引发的问题呢？就一定是说是那个糖导致的呢？ 对，因为捡糖和吃糖这个过程它不是 它相对而言有一点不寻常，因为不会大家每天在路上能捡到糖。另外就是受死者的母亲，她在是看到了小孩吃糖的这个过程，然后同时她又见证了小孩跟她一块回家，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出现了抽搐啊各方面的这种中毒的反应，所以她也一直认为就是。 那最后公安机关怎么确定这是一个人为投毒导致的这样一个中毒的事故？ 对，这也是我们在介入这个案件之后的一个疑惑，也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它是没有排除掉意外事件的可能性，就我们认为它未必是人为投毒，完全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它接触到了这个有毒的物质，而且不一定是奶糖，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当时在案卷里面就看到小孩生前他们在当天下午他们还去树上什么打板栗，然后也吃板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所以我们很难说是究竟是哪一种特定的物质，然后让他们，吃到了这个还有 胃 上的东西， 吃进去了哈。 对对对，那么公安机关当时可能也是，第一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这种思想在，第二呢，就是因为报案人是这个死者的母亲，包括他的家属，所以他会更倾向于相信这个报案人的一种说法。报案人可能去报案的时候他不是说我的两个小孩死了，而是说我的两个小孩可能什么被人毒死了，或者是吃了有毒的糖死了，所以这样他会对侦查机关的侦查形成一种引导的这种效应。 那后来又是怎么确定这个李锦莲是这个案子的嫌疑人呢？ 对，本案这个这也是另外一个蹊跷所在，就是因为侦查机关当时在侦办这个案件的时候呢，他没有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办理一些命案，他们特别的去关注一些案件当中，你比如说指纹啊，相关的物证痕迹啊，脚印啊，血迹啊， DNA 啊，这样东西。当时他们用的一种基本的办案模式还是用我们所谓的摸排办案，就是去找线索。我们在案卷当中看到了很多的一个情况是他去跟比如说受害这个死者的母亲去交流，说哎，这个村里面谁跟你们家有恩怨有仇， 对对， 谁有可能报复你们，或者是在对其他证人进行询问的时候他们也会去问，哎，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觉得谁可能比较有可能作案，他是带有这样一种思维去侦查这件案件。那么在这个其中呢，我们的当事人李锦莲又有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情节，就是他确实跟这个两个死者的母亲 、 就是肖某他有一些男女上的关系。 哦，真的是能确定是吗？ 就是说他们确实有一些关系，是在村里面人看来是一种非正当的男女关系。他们双方都在各自的陈述里面，在案卷里面我们能看到笔录，他们有男女关系，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我们所一般理解的那种恩怨仇恨，甚至到了需要去毒死对人家的小孩这样一种程度，双方都认为是没有的。我们的当事人李锦莲也认为没有，那么这个受害的母亲肖某也认为没有，就是我们其实关系还是不错的。那么警方为什么怀疑到这个呢？就是他在当地进行侦查，所谓的摸排走访当中，那么得到了几个信息。第一就是说，我们当事人李锦莲跟这个受害的母亲有这个不正当男女关系，那么符合这种什么仇杀、什么奸情、什么这样一些元素，他们会想到了往这个方向去想。第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因素就是，我们当时李锦莲他在村里面他是属于那种相对比较强势的人，他并不是特别讨人喜欢的那种角色。 哦，他是干嘛的一个人？李锦莲 李锦莲就是一个农民， 就是农民。 对，但是他又跟其他普通的农民相对有一点点区别，就是他其实属于那种我们说叫能工巧匠那种类型的，他会打猎，他会这个用一些这种装备去什么毒什么野兽啊，

哦，是这样，就他当时他其实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就签了这样的名字了， 对 是吧？ 对 对, 对, 对，埋下了伏笔， 埋下了伏笔，的确是哈。那他在仅有的那几份有罪供述当中，有没有去讲过，他到底是怎么做的那个？ 他在有罪供述里面是进行过一些描绘，比如说他是用火柴杆、木柴杆，然后把那个糖上面什么。挖出一个什么部分出来，然后把这个鼠药然后跳到上面去，然后再把糖纸包起来，然后什么再带在随身携带带在身上，喝完喜酒之后回到村里再去投放这个毒糖。他确实有讲了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即便是有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本身他有没有其他证据可以来予以佐证？比如说我制作这个过程，那这工具呢找不到，那我投放这个毒糖的过程，那目击证人呢？没有， 没有。 对，他还是就是一个他的一个自己有罪供述，也算是一个孤证。 而且啊，他就算把这个有毒的糖，他随便的搁在路上也好，他能够保证一定让那两个小孩吃了吗？这可不好说呀。 对呀、 啊， 所以这就是本案就是逻辑上无法自洽的很严重的一点，就是如果真的有人要蓄意的去投毒杀害两个小孩的话，他不应该是放置在那样一个地点。 对， 因为那个地点呢，它其实是一个公共场合，基本上村里面所有的人都会从那里经过。 对，很多人都能看见糖，那有可能会被别人吃了。 而且它放置的那个时间，它是傍晚的时候，是村里面人最活跃的时候。所以你可能其实危及的，如果你真的是要投毒的话，那你其实危及的是大多数人的安全。 是， 而且就算是要毒杀这两个小孩的话，即便你放到他家里面，也是很难保证毒死的一定是这两个小孩， 是 因为他们家里面还有好多人，还有年长的人，另外他们这两个受害人的叔叔那家还有也有女儿，就哪怕是你觉得糖就是给小孩吃的，那也可能毒杀掉其他的小孩。 是没错，这个是我们从逻辑上很难解释得通的这样的地方哈。 没错， 但是总之在当年李显莲做了这样的有罪供述了， 对 是吧？ 对， 凭着李显莲这样的证据，后来这个李显莲他已经到了公安机关嘛， 对， 那么他又遭遇了一些什么，法院啊判处了他的什么样的刑罚，您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因为李显莲他是在他我们在审的时候也提出过，就是公安机关对他的讯问时间地点各方面都是其实是不合法的，比如说对他进行讯问的地点，那么李景莲从就是被公安机关带走之后，就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就是他是没有把他放在看守所进行羁押。 哦，那去哪儿了？ 对，所以把他放在地点是比如说这个乡政府的办公室啊，这个某某某派出所的这个办公室啊，县刑警大队的办公室啊，这样一些地点。而且给他办的手续也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刑事拘留，而是给他办理的是监视居住。那么我们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你跟他办理监视居住，你应该是在他的居所来进行居住。 是， 因为我们的当事人李景莲他就是遂川的人，那么你监视居住，你就在他的居所进行监视居住。 对， 那么给他指定了监视居所，但是呢，你指定的这个居所呢，他又是公安部这个办理刑事案件规定里面明令禁止的，你可以指定到比如说某个酒店或者指定到某个地方。但是呢，偏偏他就不能够指定到公安机关的这些办案场所、派出所、刑警大队办公室，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认为他在取证的这个至少在地点上就不合法，哪怕你说你没有对他进行刑讯逼供，你在这个地方你所取得的证件他也是不合法的。所以说更何况按照我们当事人李景莲他自己的一个描绘，他在这样一些地点，他正是因为不在看守所，他失去了那种栅栏铁窗的这种保护，所以他在整个这个非法取证的地点，他也遭受了非常严重的刑讯逼供。那我们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之后，那么侦查机关获取了他的一个有罪供述，那么把这些证据作为指控他有罪的证据，然后送到了我们的当时的吉安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定他这个有罪。 什么罪名？ 故意杀人罪。 哦，不算投毒是吗？ 对。也不是投毒杀人，也不是后来的什么投放危险物质，都不是。 都不是。 对，就是跟他定的故意杀人罪。就您刚才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即便是所有的事实和证据都是真的，他其实在犯罪构成上他也不应该是这个故意杀人罪，他更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或者说当时的那个我们 当时的投毒罪。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案件是我们说他从程序上到实体上，包括的指控的罪名各方面，他其实都是存在问题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我们认为证据严重不足，而且事实也严重不清，这么一种情况下，他仍然判处了李景莲这个有罪，而且是判的是死刑缓期2年执行，这么一种非常重的罪。 就按照这个他的这个情节，如果他真的是故意杀人的话，死了两个孩子， 应该是后果极其严重， 极其严重。然后这个就是社会危害性极大。如果说这些证据真的凿实的话，可以判处死刑的。 对， 那当时在判决书当中，为什么就给他判缓了呢？ 判决书其实并没有对判这种缓期二年执行进行一个解释。 嗯， 但是我们结合当时中国的这么一种司法环境和司法惯例，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留有余地的判决 ， 对，叫留有余地判死缓。 嗯， 那么其实从他判处死缓这个刑期来说，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司法机关其实也是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内心确认，也是认为这个案件是证据不足的。 嗯， 如果他足的话，那么按照这么一种严重的后果，他可能就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级法院，当地中级法院判处这样一个刑罚了，李锦莲是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李锦莲当然是上诉啊，因为他觉得他确实他是一直坚持他是无罪的嘛。然后在当时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就直接维持了那么原来吉安这个一审的判决。 嗯， 所以这个判决就生效了。那么我们的当时的李锦莲就被送到南昌监狱开始服刑了。 什么？我也知道这起案件其实前后哈，算上您的话，他有三任的辩护律师是吧？ 对， 而且有两位辩护律师是德高望重，而且年纪很大。 对， 那么后来又是这三任辩护律师，他这个历程又是怎样的？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就深渊之路又是怎样的？您跟大家说一说。 对， 嗯， 李锦莲案的从他的原审的辩护到我们再审的辩护，他整个过程他是经历了一个中国法律人的一个前赴后继的一个接力的过程。 嗯， 在最开初。在98年案发的时候，那么李锦莲的辩护律师是两位老的法律工作者， 嗯， 一位叫朱宗道律师，嗯，他是曾经当过法官，后来做律师，他也是80年代最早的一波，就文革之后恢复律师制度之后最早的一波律师。 哦， 对， 哦， 那么他的另外一位辩护人叫张一鹏， 嗯， 张老先生呢，他是老检察官，然后他曾经当过吉安地区的这种检察院的公诉处的处长。 哦， 在案发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那么退休之后呢，他还是想要发挥余热， 嗯， 所以他就选择做法律工作者。在当时的一审二审就原审的辩护当中，他是，嗯，两位老先生是一起给李锦莲做辩护。 哦， 对，他们俩是同时。那么当时呢，他们做的就是无罪辩护，但很可惜就是他们的这种无罪辩护的意见没有被当时的这个司法机关所采纳。 嗯， 那么在后面这些年的申诉过程当中，其实两位老先生他是一直在为李锦莲案子在奔走。 他们认为这个案子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就坚持认为李锦莲他就是无罪的。 两位老先生当年在介入这个案件的辩护，包括后来的这个申诉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是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包括现场勘验这些，为我们后来的辩护其实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 嗯， 那么他们通过实地的走访、调查取证，包括对证人进行调查，包括对现场的案发环境、他的这个距离啊各方面进行勘察，那么他们形成了一种类型确认，就是， 嗯， 李锦莲确实是没有作案时间的。就是虽然那天他是出去做客又回来，但是他回到村里面的时间和两个小孩捡糖吃糖在毒发这个时间他是对不上的，应该是小孩捡糖吃糖在先，我们当时的李锦莲回到村里面在后。 嗯， 那么如果他要有作案时间，他就必须是在小孩吃糖之前他就已经回到了村里面，他才有可能去投毒，小孩才有可能捡到我们这个当事人所投的毒糖。 嗯，对， 他一定是逻辑关系是这样子的。 是的。 但在本案的实际当中呢，我们发现就是所有的时间轴线我们对应起来，包括证人的证言，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小孩已经完成了这一种捡糖和吃糖的过程。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当事人才回到村里面。你比如说我们的当事人李锦莲，他回村里面他依次见了好多人。那么他在村口有个叫古塘口的地方，那当时有一个证人叫李锦柏。李锦柏老师是，他是一个中学老师，那他对当天的活动他记得非常清楚，他几点几分下课，学生大扫除，然后他骑摩托车回家干活干了多久。 嗯， 然后他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李锦莲应该是在下午的5:40到他家，然后李锦莲女儿从外地写了一封信寄到了学校。 嗯， 然后这个李锦柏老师跟他带到了家里面，李锦莲是路过顺道来取这个信。取了信之后就在那里拆了就读了，然后又跟李锦柏老师进行了个交流， 哦， 然后再走。 嗯， 那么他5:40到5:50走，大概待了10分钟。嗯，5:50从李锦柏老师家走然后到回到村里面，这个距离它是固定的。 嗯，大概有多远？ 大概有个1公里左右吧。 哦，1公里。李锦莲当时是步行吗？